100个回忆，100个回忆里有一个我们。 Java Java 音乐 ，We have all the best music。 我是张毅，接下来让我们一同分享一下今天的音乐故事。活力 Music 音乐播客，有音乐，有故事。 Hi, I'm Charlie Puth. Hey, what's up, y'all? I'm Kelly Clarkson. Maroon 5. Toblo. Hey, I'm Demi Lovato. James Bay. My name is Miguel. Hey, we're Codeline. I'm Ed Sheeran. 周一到周五 ，FM 98.2北京青年广播，活力 Music 之朝夕音乐。We have all the best music. I've been waiting half my life just to be the one to take you home tonight. We can make it.If we try, but I wanna wait until the time is right. Tell me what's on your mind. I can't get you off mine. Are we over or into it? Don't need to know right now. Timing will work it out. Can't let you make those mistakes with me. So don't let someone find you until you find.So don't let someone find you until you find yourself. I'm a loser, I can change. But you're free to turn and walk the other way. I won't lose you either way. I don't know if there will be another day. Tell me what's on your mindCan't get you off mine. Are we over or meant to be? Don't need to know right now. Timing will work it out. Can't let you make those mistakes on me. Just don't let someone find you until you find yourself 在电波当中的每一个你，今天过得怎么样呢？我们又见面了，非常开心。你现在收听到的声音来自 FM 98.2 北京青年广播朝夕音乐。你可以在微信公众平台搜索朝夕 FM， 新浪微博搜索想逃离的朝夕来找到我。同样也欢迎你关注我们频率全新的微信公众平台，叫做关爱青年计划，内容和思维都已经大改版了，相信你在这里一定能找到你喜欢的内容。同样也非常欢迎你登录网易云音乐搜索朝夕音乐找到我，有更多更好听的节目等你来发现。我们刚刚听到这首歌来自于 Great Good Fine OK， 昨天已经跟大家来介绍这个乐队了，今天就不详细的说了。那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这首歌曲来自瑞典北方的一个创作女歌手，我们先听歌，歌曲过后跟大家来好好介绍一下这位非常有才华的女歌手。 Our memories are blurred. Haven't heard your voice, no, not a word. But still they talk about the things we were. They talk about our eyes, but I don't know the things that you have heard. She's dancing on your feet with our song on repeat. She painted every wall of us. She's taken off her clothes in the bed you kept me warm. Heard she's 马常有，伯乐不常有。 Claire 妹是非常幸运的，在音乐事业刚起步的阶段就有幸和比如说 David Guetta、 Tiesto 这样知名的电子音乐人合作过。到2016年的时候，他和挪威的音乐制作人共同创作歌曲叫做 Tapped Up Heart， 还演唱了这首歌的 vocal 部分。这首歌一度冲上了电子舞曲热单排行榜的 Top 21的位置，在全网拿下了7500万的收听量。自此 Claire May 更加专注于为自己进行音乐创作。如今的 Claire 站在自己的聚光灯下，发行了她人生当中的第一支单曲 I'm Not Her。 三年的爵士和钢琴演奏学习帮助她挖掘了自己对编曲和写歌的热情。在不断的练习和创作当中， Claire May 渐渐找到了自己的位置。最为重要的是，音乐发行方面也开始注意到这个潜在的创作歌手。声音来自 FM98.2 北京青年广播朝夕音乐，下一首歌叫做 Mama Say。 Come with me and what you need, I'll light you up, cause I can see the fire in your eyes. Welcome to your fantasy, your wildest dreams, I'll show you things you never knew you liked. What if we kiss just like this, go insane tonight? But what'd your mama say? But what'd your mama say? You know it's yours and no one else can do right. Elevator, kitchen table, any flavor, what's your favorite? Tell me what you like. You like. Look at you now, make me proud, I'm your slave. 前面那首歌叫做 Mama Say， 后面这首歌叫做 Tease， 各有特色的女歌手。当然这也算是我个人的小私心，把我最喜欢的两首歌拼在一起分享给大家。接下来这首歌是那种会让你觉得非常的舒适的自在的，歌手叫做 Anne Khan， 是一位孟加拉裔的美国嘻哈创作歌手。他在四岁的时候就跟着全家一起移民到了美国，定居在纽约的皇后区。在成长的环境的熏陶下，青少年时期的 Anik 开始尝试嘻哈音乐的创作和演唱。后来他的作品恰巧被 Motown 的音乐联合创办人 Mikey Stevenson 听到，也是在 Mikey 的赏识之下， Anik 才算真正的迈入了音乐事业的大门，有了专业的品牌经纪人，也加入了音乐作品发行的计划。可一年又一年的过去， Anik 还是没有发行他自己的任何作品，甚至没有得到艺人的合约。2016年的时候呢，他又和音乐制作人一起合力推出了一首单曲叫做 Too Late Now。 直到去年初夏， Anik 的最新单曲 Kite 才算真正的为他带来了音乐行业的关注和人气。我们一起来听一下这首歌吧，帮助他名声大噪的 Kite。 I'm holding on by a thread. There's not much of a breeze today. I keep tripping on the clouds. Yeah. And I'm no use to you if I fall down.All this back and forth, tug of war, I don't like you anymore. You see, I wouldn't mind if you just let me go. I'll float away or fall with grace. Either way, it's all the same. I think it's about time I do this on my own.Giants around me, trying to stay out of the way of shadows, hoping for some air to support me. Cause it's hard not to feel small through my travel. If you go stare, please don't stray. All that gray keep meIf I fall down, all this back and forth, tug of war, I don't like you anymore. You see, I wouldn't mind if you just let me go. I'll float away or fall with grace. Either way, it's all the same. I think it's about time I do this on my own. You're good. Yo, no way more than people who don't understand you. You believe in your culture. You believe in your borough. You are Queens and you don't know that. Yeah, black and brown people, all of the people them who now have nothing. Immigrant people them, the whole away. Yeah, speak for the youth them. Whoever does see, tell them to come to Queens and see where I live. You now lean upon the culture. Dog, you're the culture. Bless up, stay strong. The whole away they behind you. The whole away. 声音依旧来自于 FM98.2 北京青年广播朝夕音乐，我是朝夕君。你可以在微信公众平台搜索朝夕 FM， 新浪微博搜索想逃离的朝夕来找到我。当然也欢迎你关注我们频率的全新微信公众平台，叫做关爱青年计划，内容和思维已经都大改版了，相信你在这里一定能找到你喜欢的内容。半点之前的最后一首歌想要跟你分享，来自岩井之都柏林 The Whitest Boy Alive，我们要听到他们的1517，这首歌作为插曲出现在 FIFA 2010的游戏当中，也成为他们每次演出的闭演曲目。声音来自 FM98.2 北京青年广播朝夕音乐，稍后回来。 贯彻十九大精神，融媒体报道，大道之行，带您走进十九大代表的工作场景，与代表共话十九大精神，与市民携手奔向新时代。本节目由北京市委宣传部、北京市网信办提供指导。大道之行，敬请关注。 就在我的对面，遥远却又触手可及，看得到的时光，听得到的岁月，时光不变，记忆不老，青春的印记却永远留在了我们身边。在每个夜晚的相守中，九八二深情不变，听得到的温暖，看得到的守候，活力调频 FM98.2 Fresh Radio， 青春的心，年轻的爱，从未改变。 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Fresh Radio。 一天的忙碌过后，让音乐伴你入眠。晚安，活力 Music。 那首眼神之间独身意，也说言语前后的讯息，边说他边回应，火花速渐 想会因为快乐而哭泣，也会带过幸福追的心，到冷心生冷气，患得患失的证明。 Darling, you always belong to me。 Darling, 怎样我都欢喜，每到往事我爱你，错过我们今晚当然是我占地。似水流你放飞四季，吹出指尖声微声音。 这首歌叫做《欢喜》，来自小野丽莎。整首歌曲让人充满了幸福的感觉，看似庸常平凡的日子也会有很多微小的幸福隐藏在其中。就像昨天晚上我回家走过一楼的时候，透过玻璃窗看到小两口在吃饭，小孩子在旁边玩耍，似乎也挺好的。像结婚啊、单身啊、恋爱啊这种事情，让他们都自然地发生吧。最近我不知道为什么总是会思考，如果我30岁了怎么办？我30岁的时候会很有钱吗？那个时候自己是一个人还是有人陪了？10多岁的时候呢，甚至都觉得我自己一定熬不到20岁了，因为人生好累啊。现在20多岁，觉得好像什么都可以坦然地面对，也可以面对自己变到30岁、40岁，甚至50岁、60岁这件事情。你现在听到的声音来自 FM98.2 北京青年广播朝夕音乐，你可以在微信公众平台搜索朝夕 FM， 新浪微博搜索想逃离的朝夕来找到我。同样也欢迎你关注我们频率全新的微信公众平台，叫做关爱青年计划。当然你也可以登录网易云音乐搜索朝夕音乐，来听到我其他的更多的节目。接下来这首歌来自 Olivia On， 如燕。 天里推我 风雨中间让我一目而诺， 和刚刚我们听到的小野丽莎一样，巴塞诺瓦的曲风让 Olivia On 一炮而红。虽然没有王若琳的醇厚的嗓音，也不像前辈小野丽莎那样那么有想法，但是高挑的身材加上创作型歌手的名号，已足够让她在流行乐坛站稳脚跟了。她现在拥有亚洲美姬的名誉，当然她以演唱英语歌和日语歌为主，也有少量的华语歌曲，比如刚刚我们听到的那首《如燕》。她被日本乐坛誉为是在这十年来最会唱巴塞诺瓦的曲风的歌手。下一首歌也同样来自非常会唱歌的阿令，好朋友的祝福。声音来自 FM98.2 北京青年广播朝夕音乐。 Thank you. 去寻找爱情和我们之间的关系，套上了你的毛衣，心更加冻结成冰。如果我先放弃爱情，我的痛会不会变得不要而 记得吴念真曾经说过这样一句话，人生选择什么就必须承受什么，得到什么就会失去什么，这个道理已经没有什么疑惑的余地，只是在日复一日随着工作或行程不断变换的角色当中，自己这个角色反而很少有上戏的机会，而在几乎无声无息也没有观众的演出当中，和自己对戏的另外一个也是唯一的一个角色，就叫做回忆。回忆过去的美好，回忆过去的人，回忆过去的事情，回忆让我们的生活当中很多的难题变得不药而愈。刚刚的这首歌来自于郭靖，叫做《不药而愈》。这里是 FM98.2 北京青年广播朝夕音乐。人生有三种状态，不期而遇，不言而遇，不药而愈。在城市里生活了太久之后，我们渐渐变得更加的聪明，我们学会了戴好隐藏的面具，会假装一切都好，会演戏给大家看。生活推着我们站在纷繁的舞台上， 我们唯一能够做的就是硬着头皮去表演。接下来想和你一起来听杨丞琳很经典的一首歌曲，叫做《匿名的好友》。世界上的很多人穷尽一生都在追求那个可以让自己快乐的人，找到了就总想从对方那里索取一些幸福和快乐，但是他们不知道幸福和快乐其实都是可以自己给自己的。当你自己活得足够有意思，你就不会渴求对方时时刻刻的陪伴，你也不会觉得缺乏安全感，更不会时刻的刻意的从对方身上索取幸福。日子过得好与不好，虽说多多少少要受到旁人的影响，但更多还是自己来决定的。要知道，美好的人生，幸福的生活，从来都不是别人给的。只要你足够努力，把生活过得足够有趣，自然就会有满满的幸福感了。也只有当你自己过得幸福，你才有能力和机会去遇见那个对的人。 今天节目的最后，想和你分享来自花儿乐队2005年的作品，叫做《挪威森林》。好像在他们开心的表象之下，更早地看清了人生的道理。这里是 FM98.2 北京青年广播朝夕音乐，我要祝你晚安，拜拜，好梦。 后有言